朝露开，晚露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。 我要的幸福，很多人在送祝福的时候呢会说希望你幸福哦。可是大家要的幸福到底是什么？金钱或者权力或者地位又或者是陪伴？所以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啊都是不一样的。而你真正想要的幸福是什么呢？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在我看来的话，有一个男人对你说你要的一切我都给你，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，来自于回音哥的都给你。 你问我为什么难过，我说是你想太多，沉默代替眼泪，我比你洒脱，说再多还不如不说。因为你心里太沉重，因为我一无所有，只能送到这里，这次认真看你说再见，挥挥手就不见。都可以都给你，一切不都留在你的回忆里，让你走走到某天你回头没有我，都给你都可以，一切为不为去，最后都宁静，只不过终于明白爱是一种不对的任性。你问我为什么难过，我说想太多，只能送到这里，这次认真看你说再见。 大多数的网友来说，回音哥肯定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啊。在这个名字的背后呢，其实是一位用声音来说话的唱歌高手，可是他有一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神秘感。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高胜美的《蝶儿蝶儿满天飞》，这是他翻唱自陈慧娴的《归来吧》专辑当中的粤语歌《飘雪》，而《飘雪》其实也是翻唱自袁有子的那一首《花开的旅途》。 蝴蝶恋花美，花却随春去春回，与君双双飞，你却只能留一夜。人情似流水，流到我心却是泪。爱一回，痛一回，离别能叫成纯洁。蝴蝶为花醉，花却随风魂散飞。我心那么给你，却将爱当宿醉。两人换不回，回到我梦都成灰。盼一些，恨一些，却始终不懂后悔。蝶儿蝶儿满天飞，哦，花不谢，情不会飘雪。蝴蝶恋花美，花却随春去春回。君双双飞，你却只能留一夜。人情似流水，流到我心却是泪。爱一回，痛一回，离别能叫成纯洁。蝶儿蝶儿满天飞，哦，盼和你在梦断一随风魂散飞。我心慢慢给你，却将爱当宿醉。两人换不回，回到我梦都成灰。盼一些，恨一些，却始终不懂后悔。蝶儿蝶儿满天飞，

只能想象你停在某条路上，曾经一段感情的喧嚷，如今愿你张望情感的宽敞。或许该感谢你的眷恋，有时幸福只看刹那焦点，有缘爱的真切，不愿是念念念，不再逼迫谁来为谁弥补心碎，我痛到心后悔。你走的那一夜，时间凝固，我的孤独，爱变成一只蝴蝶，蝴蝶它不再飞，它来过这世界，趁绚烂就别说一切是我。想象你停在某条路上，曾经一段感情的绚烂，如今愿你张望情感的宽敞。或许该感谢你的眷恋，有时幸福只看刹那交点，有缘爱的真切，不愿失恋也美，不该逼迫谁来为谁弥补心碎，我痛到心好悔。你走的那一夜，时间凝固，我的孤独，爱变成一只蝴蝶，蝴蝶它不再飞，它来过这世界，趁绚烂就别说一切是枉费。我终于能走出你走的那一夜，也许你能给的珍贵就只是那个季节，蝴蝶它不再飞，它来过这世界，时间不能衡量昨日的深邃。 梁汉文，蝴蝶来过这世界。说实话，他长什么样我还真不知道，这个是在大陆不太出名的歌手啊，但是他的歌偶尔会来听一听。但他在香港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很多的香港连续剧的主题曲啊都是由他来演唱的。今天的最后这一位歌手，可能对于很多70、80后来说，他的样貌还是会深深的印刻在脑海当中的。可是很多的90后或者更年轻的一些朋友，应该想不起他的样貌了吧。他是一个不太漂亮但是绝对文艺范儿的女歌手，他是叶蓓。来听到这一首《纯真年代》，那小军就用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想起了纯真的年代，你给我最初的伤害，还有那让我忧愁的男孩，会不会变？这些事有谁能预言？请给我个回答，就像你当初看我的双眼变幻的时天的爱情像流水，你的心碎。

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鲜花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心徜徉，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， 闭上眼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难计算又反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 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，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驱走寂静，总是同样的剧情，同样的对白， 适合在电话里。 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，记着两段的猜测。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，在年华里，虽然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写在前未来的手，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。 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儿 com， 提醒。